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 12月22号的这个周六是吃饺子的日子，哎，此时此刻各位是在去吃饺子的路上吗？今天晚上会吃什么馅的饺子嘞？冬至这一天，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的心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现在很多朋友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千呼万唤的期待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在现场演唱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今年10月份的时候呢，这位嘉宾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啊。我听到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叫做《刺绣》，当时觉得哇，眼前一亮，好好听，很期待可以把他请到直播间。终于他今天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关于这张专辑有一段文案上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文案当中这样写的：也许你可能记不得我唱过什么歌，也许你只知道我是那场秀里的一个名字，也许你在等待我成为下一个流行奇迹，而也许我也在等待一些可能，也许这些也许已经成为过去。这张专辑它等待了7年的时间，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苏妙玲万。所以17点03分，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苏妙玲。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现场表演歌曲正式的开始。小时候看到蒲公英的时候，你觉得那是梦幻，轻轻吹上一口，它可以自由地飞往任何它想去的地方。嘿，这个周六我们先吹一口蒲公英。 吹一口蒲公英，化作满天星星，趁着最温柔的清朝亮，我只是对你 Magic time， 像被施法了一样，然后我们梦幻的故事就此展开。你喜欢的童话故事，你喜欢的人物，此时此刻我们就是他。 决定骄傲地宣布给自己的称谓，我是梵高画的星空，小王子和玫瑰，伸开属于我自己最平凡的颜色，最新鲜，只想要 充满魔力的一个无尽的夏天。我们也许会经历很多事情，也许只会经历一件事情，但那样的一个夏天一定会让你 永生难忘。 红绿转的多闪亮，孤独存在多漂亮，每刹那都可以永远。黑白洒落在身旁，好让灵魂再荡漾，永远都有一刹那的光。 吹一口蒲公英，诞生一个梦境，梦境如此的美好，让你信以为真。可明明如此相爱，为何已读不回？任何梦幻美好的故事，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些的刺痛感。 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没不舍，这如何是爱我？心被算着绳索，却流离失所，我学会难过。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想象。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歌手苏妙玲，听她唱歌，听她讲述背后的故事。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苏妙玲。 怎么样，各位嗨不嗨？真正嗨的演出呢，将会正式的开始。刚才片花当中听到这些歌曲，今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在第一首歌曲演唱之前，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任何你想要留言跟小万说的话，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易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北极光》，正式的欢迎小万苏妙玲。 默默躺在地平线。 想在何时何方也能流浪，喧闹的宇宙也有安静的洪荒，红绿闪电多闪亮，不够存在多散落在身旁，好让灵魂在荡漾，永远都有一刹那的光。我脚下岁月长，我头上北极光，天地忽然好，人间偶然好漂亮，我每刹那都可以永远，一切散落在身旁，所有灵魂在荡漾，永远都有一刹那的光。我脚下 是的，各位，你没有听错，刚才我们放的不是原声，就是现场演唱的《北极光》。欢迎小外苏妙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万苏妙玲，很开心终于来了。 哎，刚才在唱这首歌曲之后，很多粉丝都在说很好听，太好听了，又想到了这个巡演时候的那种感觉。 嗯， 据说在演唱之前，你的心情还是挺紧张的咯。 对，因为毕竟真的没有试过在电台里面唱 live。 哎，怎么样？感觉第一首歌曲还可以哈？ 就我，因为我是一个人来疯的人，就是可能有观众在我会更嗨，但我没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我都能挺享受的。 你第一句开口唱的时候，那一刻有紧张吗？ 前奏一响就不紧张了。 啊，等待了7年的时间，终于等待了苏妙玲第一张专辑。 其实是第三张， 但是这张专辑叫做《苏妙玲万》。 对，同名专辑是第一张。 对，一般来说，对于歌手而言，敢叫自己同名专辑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喜欢的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 对，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等待了这么久？ 确切的这么说，真的是目前为止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完整的作品吧。 嗯，而且还挺难的一点是，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其实担任的是执行制作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企划吧。 啊哈， 嗯，整张专辑的企划是都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策划。 这张专辑等待了7年，为什么等待了这么久？ 因为要慢慢等着自己长大。 是呢，怎么个长大法？心理的成熟还是 经历吧。 经历。 对，因为其实大家认识我是通过一个比赛。 嗯， 其实当时比赛的时候才19岁。 哇哦， 就真的太年轻了。我觉得好多好多好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感受啊，还没有体验的太多，也没有很完整的想知道要表达什么。那通过这7年，好像慢慢发现自己积累的需要表达的内容已经足够多了。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职业而言，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等待7年的时间，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等待的过程。 确实挺煎熬的。 着急吗？ 急倒是不急，因为就成长这种事情 急不来， 急也没有办法。 迷茫过吗？ 迷茫过。 嗯，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故事了。 对，就基本上这张专辑就是从大概是2014年开始吧，第二张专辑结束之后到创作张专辑的过程，就整个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吧，这几年的。 因为你看不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画面嘛，刚才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又真的绽放出来那个烟花的那个感觉，配着刚才这一段我觉得很美妙的一个过程。 嗯， 大家都在说等待七年等待的非常值得，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的话可能也不想等待这么久的时间。 对呀，其实如果就是条件允许的话真的不想等那么久。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长啊，我们就一首一首歌慢慢的聊，好好的聊一下。北极光这首歌曲据说也是自己巡演的每一站的第一首歌曲。 对，开场的第一首。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 这首歌其实是在整张专辑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首歌走完的，也是改动最大的。就是中间很多摩擦跟制作人之间。 一开始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一开始这首歌从 demo 到后来第一版的编曲都是给人一种比较轻松小清新一点吧。 啊，没有现在这样想哭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那么宏大 啊。哈， 就后来进棚之后发现我现在的情绪我的思绪不是这么小了，我觉得已经到最后一首歌了，我希望就是让整个人放开来就。 那既然是让整个人放开来，然后又是这么宏大的一首歌曲，作为开场第一首歌曲，按理来说演唱难度应该是挺高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对啊，就胆子挺大的嘛。 一开始第一首歌不要简单一点的嘛。 嗯， 你要专门来一个不一样的。 因为出道七年这是我第一次做巡演，所以 巡演你也是导演吗？ 对啊， 相当于导演的身份。我的天嘞， 就里面的环节包括歌曲的排序都是自己安排的。 刚才都在说苏企划，现在可以说苏导演了啊。苏导演为什么要把第一首歌这个北极光作为第一首歌曲，它有特别的寓意吗？ 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重生的感觉吧。 嗯， 因为包括这一张专辑也是我这 slogan 就是说的就是我复兴我自己。那我也希望就是等了这么久现场的观众最起码我要给他们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你有看到过极光吗？ 我有看到过 啊。真的呀？ 对。 那时那刻是什么样的感受？就像歌词写的吗？红绿转得多闪亮。 其实当真正看到的时候是整个人是放空的，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可能我在预设我自己看到北极光的时候我会很兴奋啊，然后可能会感动到流泪啊。 嗯， 但是反而没有，就很平静，整个人就整个心胸感觉就完全的打开了。 我的天，太羡慕了。因为我曾经还专门为了想要去看极光去到冰岛，然后去之前我都想好如果这个极光出现那时刻以后我要放什么样的音乐，然后那时那刻我要说什么样的话，结果全程没有看到。 我有经验，到时候当你真正看到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你是看完这个极光之后有一个想法说想要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是跟周耀辉老师一起商量的，就我有跟他说我去北欧旅行的一些经历，然后因为周耀辉老师现在长期在北欧嘛，在芬兰，然后所以算是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感受吧。 就他长期可以看到极光， 对， 然后诞生出这样的一首歌曲。好了，看到极光时我们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这首歌曲作为开场的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以及巡演开场，可能都是想要把这样的一种幸福，这样的一种感动传递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的感觉往哪儿走？第二首歌曲大概哪一首？ 我觉得可以是无尽夏。 好，今天我们其实只定出来了第一首歌曲的顺序， 对， 然后全程就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首歌曲就带哪首歌曲。下面是无尽夏。在演唱之前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无尽夏。 想要走很远，想看见那座花园，无所谓多花一点时间，除非到达之前没有绝对完美的哲学，唯一的攻略只是冒险，前方交给风，用美梦涂现了天，不会后悔追随我的直觉，决定骄傲地宣布给自己的称谓，我是梵高画的星空。 小王子和玫瑰，盛开属于我自己最平凡的颜色，最新鲜，至少永远永远的热烈，无尽的夏天，被报数记的阳光蔓延，就是最奇幻的世界。哥伦布发现地球全新的一面，有海豚越过了海平线，除非到达之前没有绝对完美的哲学，唯一的攻略只是冒险，前方交给风，用美梦吐现蓝天，不会后悔追随我的直觉，决定骄傲地宣布给自己的称谓，我是梵高画的星空，小王子和玫瑰，盛开属于我自己最平凡的颜色，最新鲜，至少永远永远的热烈，无尽的夏天，被报数记的阳光蔓延，就是最喜欢的世界。别去偷我该如何演出下个季节，我要解开每个秘密，像超级的玛丽，最清纯的花开成最自在的样子，才最特别，我要永远永远的热烈，无尽的夏天，用最真切的表情去飞，永远是纯白的想念，永远是纯白的想念，路过的风景，如果用心会发现，地图上连成一张笑脸。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苏妙玲。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各位哦。刚才我们现场演唱了《无尽夏》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也说，哎，现在的广东还真的是无尽夏。哎，也有朋友说，那个看苏妙玲在直播间当中自嗨的状态非常的快乐。无尽夏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最活泼的一首歌曲了。 对，就是最怎么说呢，最纯真的自己吧。 哎，当中说到这个用最真切的表情去飞，永远是纯白的少年。 嗯， 你是对纯白的少年有一种天然的欣喜喜欢。 我就觉得自己，我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然后大步往前走的一个少年。 无尽的夏，无尽夏这首歌曲当时想要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也是在感恩7年前的那个机会吧， 那个夏天，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绵长的夏天。然后感觉，还挺，我自己还挺惊喜的，就是当时的对音乐的喜欢，对音乐的激情吧，还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好像越来越强烈。 嗯， 所以就感觉啊，这个绵长的夏天，它没有尽头的感觉。 可能不发现地球崭新的一面，有海豚越过了海平线，除非到达之前。 而且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写的都是非常的能让人瞬间想到那种对应的画面感。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小时候看到蒲公英的时候，你觉得那是梦幻，轻轻吹上一口，它可以自由地飞往任何它想去的地方。嘿，这个周六我们先吹一口蒲公英。 吹一口蒲公英，化作满天星星，趁着最温柔的清照亮我，这是对你的答应。 Magic time， 像被施法了一样，然后我们梦幻的故事就此展开。你喜欢的童话故事，你喜欢的人物，此时此刻我们就是他。 决定骄傲地宣布给自己的成为，我是梵高画的星空，小王子和玫瑰，盛开属于我自己最平凡的颜色，最新鲜，只想永远永远的热烈，无尽的夏天， 充满魔力的一个无尽的夏天。我们也许会经历很多事情，也许只会经历一件事情，但那样的一个夏天一定会让你永生难忘。 红绿山的多善良，如果存在多漂亮，每刹那都可以永远，黑白色在身旁，好让灵魂在荡漾，永远都有一刹那的光。 吹一口蒲公英，诞生一个梦境，梦境如此的美好，让你信以为真。可明明如此相爱，为何已读不回？任何梦幻美好的故事，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些的刺痛感。 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没不舍，这如何是爱我？心被算着绳索，却流离失所，我学会难过。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想象。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歌手苏妙玲，听她唱歌，听她讲述背后的故事。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苏妙玲。 17: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歌手呢是苏妙玲，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音乐还是这样的欢快的，但是我们马上要切换成刚才所听到的决裂。来吧，刚才我们已经认真的听完了这个决裂哈。 嗯， 这个纯音乐是你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对，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很难受的时刻，就特别痛苦的时刻，我觉得就我有在经历，所以我希望就是把这一部分比较成一个篇幅吧，就把它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就整张专辑。 这张专辑当中一共有三首纯音乐，其实按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从第一个序开始听的。 嗯， 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个决裂了，所以这首纯音乐是你当时在很down的情况之下诞生出来的一个灵感吗？ 这个应该是基于后面的两首歌，一个是已读不回，一个是施舍的 一个 它像后面的一个序， 对，一个开篇吧，就是这两首歌的一个开篇，整个情绪的。 所以这些年是经历过非常的。 当然，就毕竟时间那么长，就包括自己的家庭啊，爱情啊，就是都有一些比较失落的时候。 你失落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 就自己躲在家里啊。 最长的时候躲过多久？ 哇，应该是有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没出门啊？ 对，没有出门，也没有见任何人，也没有， 也不看手机， 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联系。 那你在家干嘛呢？ 就坐着。 认真的吗？ 认真的。 就是起来以后就坐在那个地方发呆。 对啊，然后后来是得到舒缓，是因为通过做手工嘛，就是就 做刺绣。 对，做刺绣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好像慢慢走出来了。 OK，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聊故事哈，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作品。下面这首歌曲已读不回，我们还是先唱完以后，然后再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已读不回，继续的欢迎苏妙玲。决裂之后紧接着听这首已读不回，当然我们这首歌曲是现场演唱的，很耗费体力，很耗费情感的一首作品，所以我们需要喘一口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苏妙玲。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各位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现场演唱了这首《已读不回》，很多朋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在说抱抱你，然后要说这个安慰啊、喜欢啊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观点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可以通过一直播然后留言给我们，包括你想听到的任何的故事，你想要提问的问题都可以留上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说《已读不回》吧。 嗯， 你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出现画面吗？还是 很有画面感啊。这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这是第一件事情我需要去表达，需要去发泄。 第一首写出来的吗？ 对，第一首，也是第一首发出来的单曲。怎么说呢，就是对啊，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可能是一段感情或者是一个喜欢的人，就是跟他来来回回在手机上面有信息的交流啊什么的。 以前有一个软件特别讨人厌，就是那个他如果看到了以后就会写已读两个字。 对， 然后我就把那个给卸载了。我觉得非常的烦，你看到已读然后不回你就会很生气，所以你也是这样的人是不是？ 我是那个经常 就已读不回的嘛。 不回的人， 妈耶，太过分了。那你为什么不回呢？ 就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可能手头上有事情，然后我看到这个信息了 啊， 然后就去忙了，然后回来隔了一段时间，我在想隔了这么久再回复人是不是不太礼貌，然后就算了，就没有回了。 好，这我们要分情况讨论嘛。 嗯， 工作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都可以理解。 嗯， 那生活当中的话，如果是亲人的话，那就更好理解了。一般给亲人回复都很晚，比如说我看到我妈妈发的信息，上午看到我会下午再回。但是情人呢 就很纠结啊，所以这首歌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敢说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只是大部分人有这样的经历了。 你已读不回的是不知道回什么，还是你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歌词所唱到的， 对，有些信息你不能回，就是对啊，就是如果一直来来回回的回就纠缠不清啊。一直 你的情感通常是很浓烈的表达，还是你是属于那种淡淡的人？ 我看心情吧。 还真的是很难捉摸的一个人嘞。 对，就是还挺情绪化的生活里面。 妈呀，感觉跟你恋爱的话应该是内心 不会很幸福的跟我恋爱 啊。为什么 啊？因为我会 刺绣吗？ 就是很多事情可以体谅啊。 小万苏妙玲唱广东话应该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一件事儿。 对， 这张专辑当中只收录了这一首。 对，这也是我比较后来做完之后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就是粤语歌的部分真的相对少了一点。我觉得 有没有想过之后出一张就是广东话专辑的作品？ 我有想过 啊， 但是其实不太敢，很现实的问题， 就怕大家听不懂。 对，而且现在好像听粤语歌的听众少了，应该是说现在听粤语歌的听众的他们的期待已经期待值降低了 啊。 那对于我来说做这件事情的挑战性就没有那么大。 嗯哼，所以现在还是想要以唱普通话歌曲为主，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未来想要出这么一张专辑。 但一定会坚持的一件事情，一定会只要发专辑就一定会有粤语歌。 好的。 回复都不应是梦，回复就 这首已读不回之后，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 哎呀，就让这么那个伤心的感觉持续下去吧。 明明很欢乐呀，刚才啊，好 ，OK， 哪一首？ 施舍吧。 好，施舍。这里是九七四大秀，施舍马上带给各位。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这首歌曲《施舍》，继续的欢迎苏妙玲。 早晨，你拥抱却没体温，你努力只是眼神和嘴唇，被你扮成好人。你说你爱我，怎么敢想施舍？这如何是爱？就连笑都哭了，承诺像在勒索，现实我算什么？究竟拜托诚实说好让我解脱，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没不舍，这如何是爱我？心被算着伤，我学会难过。你不爱就该坦诚，手为钱就该转身。我不要你把仅存施舍，这如何是爱我？就连笑都哭了，承诺像在勒索，现实我算什么？究竟拜托诚实说好让我解脱，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没不舍，这如何是绳索，却流离失所，我学会难过。你说你爱我，是否都在乎着？这如何是爱我？给你挽留时刻，却用沉默赠躲，不辩驳算什么？分手反而幸福了，怎会是巧合？口口声声爱我，没有非爱不可，这如何是爱我？转身那么迟，是一个我，是否也不难过？

喝一口蒲公英，诞生一个梦境，梦境如此的美好，让你信以为真。可明明如此相爱，为何一读不回？任何梦幻美好的故事，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些的刺痛感。 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没不舍，这如何是爱我？心被算着绳索，却流离失所，我学会难过。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想象。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请来歌手苏妙玲，听她唱歌，听她讲述背后的故事。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苏妙玲。这个周六碰巧又是冬至，哎，亲朋好友相聚，然后吃饺子也好，吃元宵也罢，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欢迎各位在周六傍晚6:06继续锁定 FM97.4，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歌手是苏妙玲。哎，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某人已经从坐着状态站起来了，那就说明下面这首歌曲应该是有些难度的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哟。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接下来这首《刺绣》，欢迎苏妙玲，做好准备了哦，直接来。 当一亮一阳在上班，一道门一开一关，在背叛一座城，一飘一摇，在呼唤一切爱伤害的人。温柔的一阵一阵刺在我身，手在我吻，我在演我的手，有太多渴望成温，有更多失望成恨，不怕你看不见我的刺绣，只怕你接受不了我承认。用黄金做的面具，美丽的过分，做钻石上的跑车，会跑到永恒。汗水机说的语言，有多少假多少真，我比较笨。用我的赤裸去拥抱陌生人，分不开残缺与完整，当时间是温柔的针，刺在我身，手在我吻，我在演我的手，有太多渴望成温，有更多失望成恨，不怕你看不见我的刺绣，只怕你接受不了我承认。我一针一针刺在我身，手在我吻，是颓废是拯救，有太多痛苦成温，有更多痛快成恨，不怕你看不见我的刺绣，只怕你接受不了我。人一次一次 回不过以前伤害爱的人，用我的赤裸去拥抱所有人，管不了平凡和风声，当时间是温柔的针，温柔的一针一针刺在我身，就在我吻，我在演我的手，有太多痛苦想问，有更多渴望成恨，不怕你看不见我的刺绣，只怕你接受不了我如此这般的承认，一针一针刺在我身，就在我吻，是颓废是成就，有太多痛苦成问，有更多痛快成恨，不怕你看不见我的刺绣，只怕你接受不了我享受我错乱的脆弱的不朽。 非常好听，现场版本带来的这首《刺绣》，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7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然后我们好好聊一聊这首歌曲哈。刚才某些人还说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唱歌没有现场的观众可能会不嗨，这首歌曲已经完全嗨起来了哈， 啪啪打脸， 肢体动作都已经起来了，编曲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 对，就应该是整个专辑里面编曲结构最复杂的一首歌。 哎，是分了好几段，大家都在说，哎，今天这个小万的毛衣啊，我看哈，这也有刺绣的成分在哈。 对，这手工的吧，应该吧。 哎，所以不是自己刺绣的吧？ 这不是我自己做的。 哎，你是真的本人很喜欢刺绣？ 对，就是它变成了我一个生活的乐趣，而且就是特别是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做刺绣做这件事情，能够让我很快的就愉悦起来。 前面一个小时的聊天当中，我们说到说这个状态不好，最长的时候有一个月时间在家里面，那你就会不停的刺绣吗？这一个月的时间？ 对啊，就它是不是有点恐怖？ 那可不可以公开卖一下？我也很想卖一些刺绣作品。 我基本上都送出去了。 免费送的吗？ 对啊，就是比如说朋友过生日啊什么的。 我的天！ 我现在再也不用发愁买什么了。 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新浪微博苏妙零万，这个当中确实有放自己的这个刺绣的作品。嗯，我记得有一个小手袋，很好看。上面刺的一个哎什么图案，我一会儿要查一下。刺绣这首歌曲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它算是第一首演唱的作品。 对，开篇之作。 为什么把这首歌曲放在第一位？ 因为这首歌跟大家认识的我完全不一样，就有一个很颠覆的一个，不管是造型视觉上面还是音乐上面，都就想玩一下嘛，就想出乎一下大家意料，然后吓唬一下人家。 这一段有一种马戏团的感觉。 对， 然后紧接着在这一段之后会有一段非常慢的那一个部分在。所以这首歌曲这么多的一个段落的层次的一个搭配，你到底是想要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其实这首歌在筹备的时候啊，就在写之前，已经跟制作人冯汉明老师相处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在他发现我是一个，他形容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分是 fun， 就是 funk， 对，就是 fun， 就是有趣 啊，fun， 分裂，他就啊，好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就有时候特别疯癫，有时候特别安静，然后自己坐在那儿，就谁都不能靠近的感觉。 哎呦，那不就是那个什么静如什么动若什么吗？ 挺好玩的。 哎，在这首歌曲之前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序的。 对， 整张专辑当中的开篇的第一个序，它其实也蛮酷的。 好像每次上宣传或上通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纯音乐的部分通常是会被大家遗忘的。 嗯， 但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哈。如果你有戴耳机刚才听这一段我们的现场旋律的话，你会发现左耳跟右耳在前三十秒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整体感觉我会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部，就是跟时间有关的那一部的，它就秒针啊分针在走，然后有很多的故事在发展。那这个序你是想表达什么？ 其实也是一种拉开帷幕的感觉吧，给大家。因为同名专辑，就包括这几年，其实大家在看到我的机会没有之前那么多。那可能大家看到首先看到专辑的封面，其实已经是完全不会认得这是苏妙玲啊。然后我希望在音乐上面就是有一种拉开帷幕，然后一个全新的形象，又带有一点神秘感。 这种改变是你自己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种改变，还是说一直以来苏妙玲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以前大家看到的不是这一面？ 对，其实这一面一直都有。只是没有展示过，没有机会展示过。 OK，我们刚才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说这个现场很稳，然后我们也在私聊哈，说这个现场这么稳是一直以来如此，还是这些年慢慢的转变成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好， 我没有很刻意的去学唱歌，都是可能慢慢就是这几年在棚里面啊，就包括演出啊，在现场就慢慢锻炼出来。 有些人是不喜欢棚里的状态的。 我还挺喜欢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喜欢在棚里录音的状态？ 我很喜欢，因为可能是比较幸运吧，遇到的制作人都比较放心，就是让我在棚里面肆意的玩。 你在棚里是很疯的一种状态吗？ 超疯，就是在里面又哭又笑，就疯婆子似的。 其实这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在这个录音棚当中你呈现出100分的状态，别人听起来可能只有60分70分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必须得是一种超疯的，然后超放开的，大家听到哎，那正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你是那种在录音棚当中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培养，直接进去直接一唱就开始那种很疯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甚至有时候疯到制作人要求我稍微收敛一点。 好吧，这里是九七四 FM 秀，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刚才的刺绣，接下来会带来哪首歌曲呢？马上回来。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苏妙玲。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各位哦。很好奇，在看我们直播的这位叫做玉一直在的这位朋友，你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吗？你怎么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曲《100万只猫》？继续的欢迎苏妙玲。 我希望我总会有人养，我希望我身天窝在沙发上，我希望我每天可以一睡到天亮，我希望我抓痒你就别烦，我希望你回到家你让我心情好，我希望尾巴电视上跳下舞，我希望尾巴一摇就能感动你，我希望把你被子里的水喝光，我希望 永远装的样子，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你。 百万只猫，这里是九七四大秀，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我们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一百万只猫》，然后有朋友说，所以接下来是聊邦邦的故事了。 对，哎， 这个一只猫哈，嗯，这首歌曲真的是跟这只猫跟邦邦有关的歌。 对啊，而且就是我也希望以后的专辑，每一张专辑都有一首跟他有关的歌。 妈耶，好暖啊这句话。因为我也养猫嘛，所以看到这个，你希望一回到家我把拖鞋还你，这句话简直就所有养猫人应该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点赞。你一回家以后，他就会发现你的猫趴在所有你的衣服上，趴在所有你的鞋上，你一方面很嫌弃他把你衣服上全部沾上毛，一方面又觉得内心很暖。 嗯，对，因为其实我邦邦性格不是属于黏人的那种猫，嗯，它很有自己的个性啊，可能年纪大了吧。然后但是它总会在我需要安慰的时候，它就走过来。 哦，你说比如说那一个月的时间，它都会陪着你。 对啊，就很难得它会陪我睡觉。 嗯，是，嗯，有的时候猫猫狗狗它是可以捕捉到我们的那个气味上的变化的，嗯，然后它会过来，那一刻我觉得就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对，特别细腻。 哎，刚才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其实小万跟邦邦相处了有7年多的时间了。 对， 跟这张专辑差不多久。哎， 对啊，所以就很感谢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让我们喝一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 到家我把拖鞋还你。 熟悉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Hey， 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beats。 5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

更珍惜偶然碰到的偶然得到的美好时刻，知不知道我们之间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一次沉默，一道彩虹是眼神总会认得，所有思念都值得。悄悄的你走了，我留下来到底为什么，为了天也为了灯也暗了，又忘记着我们不夜的夜，悄悄的你走了，世界变了到底为什么， 现场带来的眼神总会记得。我们今天带来的全部歌曲都是这张同名专辑的歌曲，唯独这一首眼神总会记得，总会认得。 对，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 这首应该是就是前两张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然后也是歌迷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首作品。 嗯，刚才大家也在说在苏曼玲这张专辑当中跟作词人周耀辉的合作好像有挺多首的。 对，就是从眼神总会认得开始的。 你们俩是很懂彼此吗？ 说不上来，就是我有很多感受，可能我在跟他表述的时候我都很难用自己的言语去跟他表达的时候，可能几个关键词然后他就大概就是明白。我觉得好难得。 这真的是大概几个关键词吗？ 对，然后在比如说刺绣也是他写的。刺绣就是他通过看我的微博然后我有跟他说我平常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结合起来了跟我的生活。 这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吧？ 对，我觉得真的很幸运，而且我相信很快下一张，我觉得下一张还是会继续跟他合作了。 而且最妙的一点是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 对，就是一直在错过 啊。 这 点也是也挺难的事情吧，就合作这么多次然后从来都没有当面聊过。 对啊，2014年到现在。 OK 四年没有见过。 希望未来有机会就你们俩可以一块来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故事。就网友之间的有的时候的相处还真的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对， 好吧，刚才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这首歌曲我们马上带给各位。这里是974大不休，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苏妙玲。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各位哦。专辑当中吹一口蒲公英这首歌曲之前也有一段序，我们听一下。